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秀勇同志为团长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参加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第七次代表大会后，结束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哥拉共和国、纳米比亚共和国、南非共和国的访问日程，29号乘飞机回国。